什么都

不给任何人伤缺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Thank you.

在等你来接，眼眶笑一点，掩饰我的不完全，不完美，我的危险无所谓，比冰杖残忍一点，像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要过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为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如果够爱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？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 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？ 何不大胆惊喜？ 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。 你想隐瞒的秘密，撩过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。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。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？是自己

次说，季节带的衣服的四周，好多的眼睛在看着我，一场四处蔓延的饥荒，让爱无处闪躲，一杯调配好的鸡尾酒，眼神开始温柔，一场四处蔓延的烟火，呼啸走出生活，说期间带的衣服的四周，好多的眼睛在看着我，一场四处蔓延的烟火，让爱无处闪躲，一杯调配好的鸡尾酒，眼神开始温柔，一场四处蔓延的烟火，呼啸走出生活， 继续来听歌。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吕方演唱的《我找到自己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。再见。